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A sea of people. 人山人海. A lot of rumors circulating. 盛嚣尘上. Outstanding. 一枝独秀. To go to the next level. 晋级. Wrong interpretation. 误读. Overcrowded. 人满为患. Do all in one go. 一鼓作气. Rashly. 贸然. Numerous categories and names. 名目繁多. High quality. 含金量. Public opinion. 民意. Thoughts. 念想. Let's try that faster. Wrong interpretation. 误读. Do all in one go. 一鼓作气. A lot of rumors circulating. 盛嚣尘上. To go to the next level. 晋级. Outstanding. 一枝独秀. Numerous categories and names. 名目繁多. High quality. 含金量. A lot of rumors circulating. 盛嚣尘上. Outstanding. 一枝独秀. Numerous categories and names. 名目繁多. Public opinion. 民意. A sea of people. 人山人海. Thoughts. 念想. High quality. 含金量. A lot of rumors circulating. 盛嚣尘上. Thoughts. 念想. A sea of people. 人山人海. High quality. 含金量. Thoughts. 念想. Public opinion. 民意. Wrong interpretation. 误读. Outstanding. 一枝独秀. A sea of people. 人山人海.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人山人海. 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 南京路和外滩简直是人山人海. 盛嚣尘上. 这种产品的广告宣传盛嚣尘上, 可实际的效果却不尽人意. 一枝独秀. 工作的细分使个人在公司必须注重团队的合作, 而不可一枝独秀. 晋级. 10月5日, 欧洲联盟杯比赛上, 德国的4支球队和希腊的5支球队全部晋级. 误读. 很多汉字都是多音字, 不同的发音代表不同的意思, 很容易误读. 人满为患. 多亏中国比较早地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否则早就人满为患了. 一鼓作气. 尽管那座山又高又陡, 我们还是一鼓作气地爬上去了, 觉得真有成就感. 贸然.